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艳，光阴远去。 名字叫做黄敏华，单字一个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答二了，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上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看你了，日子就来到2021年的3月26号，星期五的早上，农历就来到2月14号了，刚刚为你带来的就有黄敏华的歌声有五，讲起黄敏华，其实他自己本身都很喜欢参加歌唱比赛，当年其实都是凭着参加歌唱比赛进军乐坛的，当然啦，当年要参加歌唱比赛，梗系参加个新手歌唱比赛。不过反而咧，佢系喺呢一个嘅亚视咧，参加呢个未来偶像争霸战嘅时候咧，被罗志成为呢一个嘅歌手朋友嘅。不过点都好，都曾经带嚟大家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嘅。跟住呢三位男孩，大家应该都知道佢都系嚟自歌唱比赛嘅，系嘛？仲要多得妹姐带佢哋出道添。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但是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 永远爱着你，就算我衰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对不起，恨我亦想你，恨我亦爱你，深深爱你。 无论你已生 歌声永远爱着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而出道的，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不过当年有妹姐的带领之下就进军了乐坛。当然他们有跳舞很犀利，除了跳舞之外他们真的很合拍的，一直到现在都仍然是活跃于这个乐坛。虽然他说现在就已经没说怎样出来唱歌了，但是他都仍然在这个娱乐圈里面，大家都见到他有很多不同的搞作的。好，三位朋友三位大男孩组成的草蜢有这一首永远爱着你。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只会知道佢係电台主持或者係歌手朋友。其实佢都参加过新秀歌唱比赛㗎喎。仲要係第一届妹姐嗰届添啊。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他都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他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他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 天要被分开，我远。 好喜欢的一首歌曲。蔡玲玲《细水长流》。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早上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哎呀，下周初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7%。哎，一见到潮湿这两个字，就突然之间觉得你腰酸骨痛。继续为你带来的一位朋友，可能你会记得他跟何婉莹合唱的《再见亦是朋友》。 沉醉相爱时候，丝丝恋意在流，从人群寻觅到你，梦和人生一一拥有，让浪漫做前奏，将温馨延续，心情从双手渗透，愿你永远幸福。也许热爱早注定，只想爱到白头，有缘还作天与地，要终生朝夕相守。良辰为了一个梦，爱心化作热流，世上幸福你情在我心内透，沉醉相爱时候，丝丝恋意在流，从人群寻觅到你，梦和人生一一拥有，让浪漫做前奏，将温馨延续，心情从双手渗透，愿你永远幸福。也许热爱早注定，只想爱到有缘还作天与地，要终生朝夕相守。良辰为了一个梦，爱心化作热流，世上幸福都给你，情在我心内透。写出情是永久，也许热爱早注定，只想爱到白头，有缘还作天与地，要终生朝夕相守。良辰为了一个梦，爱心化作热流，世上幸福都给你，情在我心内透。 有呢一首《永远幸福》，我哋有曾航生嘅歌声。近年都见到他就会参加这个电视剧的演出。不过当然最令人记得就是《再见亦是朋友》这首歌曲。这首歌都很久很久没听了，永远幸福，曾航生的歌声。 跟住落嚟咧，有我个前好拍档，就系讲紧有吴少芳嘅 Jody 啊，同蔡慧玲合成嘅 Face to Face 啊，揾到有呢一首歌《情迷 Milano》。我哋揾到咧呢一首《情迷 Milano》啊，组成呢一个 Face to Face 咧，就有呢一个吴少芳嘅 Jody 啦，同埋 Connie 啊蔡慧玲嘅。当年咧，佢哋两个咧都参加咗呢一个新秀歌唱比赛，虽然冇得到奖项啊，不过咧就被发掘啊，成为呢个乐坛嘅组合啊。咁啊，当然啦，咁啊，佢哋啊参加应该系第七届同埋第八届嘅。好，马钟咧就好快到呢个五点半钟啦，我哋又先听新闻啦，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咧就系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钱佩佩继续等紧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告新闻。英国外交部话，香港特区政府无权要求其他国家承认指定的护照，英国会继续签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强调仍然是有效旅游证件。路透社早前报道，特区政府向大约14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以 BNO 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以特区护照取代。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员对路透社形容，大部分国家会忽视有关要求，又形容不是香港政府的惯常做法。香港现在同14个国家达成工作假期协议。路透社说，美国、日本、南韩、意大利、新西兰、芬兰和挪威都表示继续承认 BNO。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药厂 BioNTech 开始测试为12岁以下小童注射的新冠肺炎疫苗，首批志愿测试人士星期三已经接受注射，希望明年初将注射疫苗的年龄范围扩大。以色列两年内第四次大选的投票结果显示，未有政党可以单独筹组内阁。选举委员会点算所有选票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里夫德集团以及盟友在120个国会议席中取得52席，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联盟共赢得57席。内塔尼亚胡的前忠实拥护者贝内特领导的右倾党可以拿到7席，预料各个党派会再展开另一次谈判，寻求筹组内阁，否则以色列无可避免在今年稍后再进行另一次大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卡拉和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土方坚持独立自主政策，尊重土方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发展道路。涉疆问题的实质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希望土方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给予中方理解和支持。他又说，中方将支持土方抗击疫情，直到取得彻底胜利。恰姆什奥卢表示，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土中战略合作关系，不会参与任何反华行动，不允许在土耳其境内出现针对中国的暴恐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32619点，上升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9点，上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39，加元1.261，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2美元，卖出1727.3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

亲，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再吻， 每隔两秒，我哋有赵学而。我姓话首好冧好冧嘅歌，话每隔两秒有人谂起你，你话几紧要啦？好啦，我嚟到咧时间早上嘅5:4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有钱》陪伴你嘅。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位赵学而咧，大家又知唔知道原来佢都有参加过新秀歌唱比赛嘅咧？系1988年参加第七届，咁当然咧亦都冇得到任何嘅奖项啦。不过真系即系唱歌好听嘅，或者中意唱歌嘅朋友咧，系当年真系经过呢一个嘅歌唱比赛踏入乐坛。虽然唔得到奖，但系都好容易咧就系被罗志成为歌手嘅。跟住呢位朋友咧，都系参加新手歌唱比赛，但系都冇得奖嘅。不过依然唱歌都好多人中意。当然中意佢可能系中意佢做戏，或者系中意佢嘅外貌啦。唱歌嘅都可能你都系其中一位嘅小粉丝都未定啊。郑伊健。 为何这样？为何竟消失方向？为何心里消散是这道墙？没法解释失落失神。心里边有点慌张，为何这样？为何竟偷偷恋上？完全因你，使我换了立场，逝去恋火，如今再度高涨。感谢你重新的把我欣赏，请令我爱我痛我感触不敢回想，旧日旧事旧创伤，改写情感的方向，此刻人迷惘无法自拔，跟你恋上。回忆与你碰上，再点起初恋幻想，像是做梦又似真，只想能找到方向，感激寻回了，仍能潜心爱上。 情深，爱上。 仍能情深爱上我哋有郑伊健嘅歌声啊！哇，八六年参加呢一个新手歌唱比赛都好耐下啦吓，咁但系咧，佢真系驻颜有术到而家咧，都仍然觉得好后生、好有型嘅郑伊健啊！好，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九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早上咧渐转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咧渐转潮湿，下周日咧天气系炎热嘅。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76%啊。唔知道咧，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嘅你系嚟自世界各地边一个地方咧？因为咧，而家互联网嘅发达啦，所以其实唔系一定喺香港都可以听到佩佩嘅声音啊。会唔会喺西雅图？会唔会喺边一度咧？ 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眠，感触成缘空虚，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恨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自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远灭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 记汤宝如咧就系参加呢个90年啊第九届新秀歌唱大赛入行。嘅咁啊，当年嘅参赛歌曲咧就系唱呢个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啦。咁啊，当然亦都冇得到任何奖项。不过因为参加比赛咧，有晋身乐坛嘅，有呢一首歌《缘分的天空》，有汤宝如歌声。继续呢位朋友，名字叫做吴国敬啊，同样都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亦都是没有得奖，但是都入到行的他。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藏心处，今天生活似写意，我也似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 就参加第四届1985年嘅呢一个嘅新秀歌唱比赛嘅佢，吴国京，我说过要你快乐。跟住呢位朋友咧，呢一首歌其实喺佩佩嘅节目里边播放率都系好高好高嘅。讲个秘密嚟听，呢一首咧都系我其中参加歌唱比赛嘅一首嘅参赛歌曲嚟嘅。讲紧咧有关淑仪啊，一切也愿意。 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我怕会失去，你说不要睡，分秒愿可共对。若是没顾虑，为何又洒泪？命运若真地可以痴心永许，心伤，哪怕风雨浪，一切亦可面对。谁爱我爱得真，怎会一点也不知？谁过会有一天没有心事？ 第五届新秀歌唱比赛的他有关淑仪，一切也愿意，当然亦都是因为冇得奖，但是有被罗志伟歌手啦。我的song好快到上昼六点啦，转头翻嚟咧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一阵间咧有沈君豪医生的出现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有出现的咧就系六点钟嘅新闻啦，转头再见。 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0度，湿度系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 初时间中七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四至五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十六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619点，上升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9点，上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9，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4，加元1.261，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2美元，卖出172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华光庙麒麟醒狮金龙貔貅，哇，样样都好靓、啊。 想睇扎作艺术品，唔一定要等到节庆，你可以去扎作技艺展示馆。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毛卓奇分享扎作工艺同佢背后嘅传统理念。 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香港暖流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嗱，嗰个严重过敏反应咧，你登记想打针嘅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系以往对啲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咧，佢已经即时系截咗你，你可以去睇过敏科医生，搞清楚你适唔适合打。咁相反啦，如果你冇啲严重过敏反应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後呢，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呢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早晨陽光帶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機會重新開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都好， 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差唔多咁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3月26号星期五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2月14嘅啦。咁啊，室外温咧而家有20度啦，相对湿度77%嘅。嚟到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出现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赌，原来赌咧都系一种心瘾，一种病态嚟嘅。即系当然你话打下普通卫生麻雀可能未必系，但如果你有沉迷，唔打唔安乐，又觉得好手痕、好心瘾大咧，咁样可能系有呢一个问题出现啦。当然啦，你话已经系赌到咧倾家荡产，甚至乎有借贷咧，咁啊更加严重啊，立即要去正视啦。但系你话如果我日日都唔打过唔安乐嘅，或者我跑马仔亦都唔赌又唔安乐嘅，咁系咪都系有问题咧？咁一阵间咧就要留意住君豪医生点样同大家讲啦。跟住为你带嚟呢一位嘅朋友咧，当年咧我都系听佢嘅节目大嘅。佢咧曾经参加过呢一个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系1988年咧出道嘅冠绿嘅呢一首歌《台下女主角》，我嘅前辈之一，都系有童颜到而家仍然咁靓嘅佢，周慧敏。 我在看着银幕里浪漫戏，这女主角为深爱仍逃避，畏惧情像游戏，恐怕尽是伤悲。观众在心醉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鹅。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 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嚟到呢一个时分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当然啦，喺佩佩身边咧，就有呢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咧，你中唔中意打下麻雀仔噶？ 我就细个嘅时候咧，就见到我屋企人咧都有呢个习惯嘅。 系。 咁所以咧，我唔知点解咧，可能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系好想佢哋陪我玩啦，而唔系去打麻雀啦。咁所以咧，我就几唔中意做呢样嘢啊。咁所以咧，我就唔识打麻雀。不过咧，你话有冇其他一啲相类似嘅娱乐咧？咁样。就冇乜嘅，其实 即系话你对呢一个嘅赌呢样嘢咧，就冇乜呢一个欲望喺度啦，系咪咁讲啊？ 都可以咁讲噶，呢个我就真系冇乜大兴趣，因为咧试过细个啲嘅时候啦，或者年轻啲嘅时候啦，都试过下一两次啊咁样嘅尝试啦，咁但系咧一定系输嘅，所以咧就。我想譬如抽奖啊各样嗰啲呢都唔会有我份嘅。 係咁又冇咁悲观。但係今日我哋要探讨呢个话题呢就係讲赌啊。原来赌呢其实都可以系一个病嚟㗎喎。因为我哋成日都讲有病态赌徒啦。咁乜嘢为之病态赌徒呢即普通打下麻雀仔啊同隔离邻舍咁样打下卫生麻雀咁又属唔属于呢个病态赌徒呢又我见到好多时候有啲哥哥喺呢一个嘅马会门口都可能同啲三五知己一齐研究一下啲马匹嘅。咁佢哋又属唔属于系呢个病态赌徒呢 咁、当然啦我相信大部分呢都系当系一个娱乐啦正所谓俗语咁讲小赌怡情喎。呢啲通常呢我哋都唔会觉得系好担心嘅。不过确实呢有一部分啦或者一小部分嘅当中嘅人士呢可能真係会一啲比较难控制嘅即係赌博嘅行为嘅话呢呢啲可以对佢自己啦又或者对佢身边嘅人呢其实造成好大嘅伤害大家可以想象到係咪、 但係沈医生咩叫控制唔到咁样呢 如果你话一个医学嘅层面去到睇呢样嘢嘅话呢我哋讲緊呢就係有几样嘢嘅条件嘅。第一个条件呢就係各位人士呢係需要不断咁样去到增加佢嘅注码去到呢达到一个赌钱而获得嘅一个满足感或者快感呢个系其中一个条件。仲有呢就系、佢想尝试呢试下唔赌啦我要停啦我要戒啦周身唔自在嘅或者呢个人好猛整嘅好唔安乐嘅觉得一定要做返嗰样嘢呢佢先可以舒缓到啊咁样。咁仲有呢就系、明明呢佢想已经去到停止㗎啦呢样嘢佢就硬系就唔成功。冇办法戒到嘅。咁另外呢就係、如果嗰个人呢成日都会諗住呢样嘢即係正所谓朝思暮想呢都係諗住点样赌啊去边度赌啊点样可以赢啊咁样嘅话呢呢个亦都系一个即係危险嘅一个信号啦。咁仲有呢就係佢赌钱嘅时候呢会因为呢佢觉得个人唔开心啊又或者个人呢就好闷啊冇嘢做啊好不安嘅时候佢就走去赌钱啦。即係用一个赌钱呢成为佢一个舒压或者呢舒泄情绪嘅一个嘅方法。咁呢仲有呢就係佢就算一路赌一路输佢都呢要去到继续嘅佢都呢唔识得去到停嘅。即係所谓佢好想呢赌返佢输咗嘅返嚟呀。同埋呢类嘅人士呢好多时候就会用好多唔同嘅大话啦去到呢去隐藏掩饰佢自己呢一个嘅赌博嘅行为。正正因为佢呢个行为同埋佢所有嗰啲大话嗰啲咁样嘅情况呢令到佢身边嘅一啲关系呢都会受损啦又或者呢佢因为可能呢啲赌博嘅行为令到佢嗰个工作啦可能都会有一啲好严重嘅影响啊咁样囉。如果佢有呢咁嘅情况讲緊係譬如话有一年啊或者以上啊咁样嘅话呢咁我哋都会好担心佢会唔会就係有呢一个咁样嘅赌博 嘅一個嘅失調嘅情況啦。咁、當然啦，我哋有時去到見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都要排除有冇一啲比較重要嘅精神問題影響緊，例如講緊狂躁症。狂躁阶段嗰、那个嘅情况嘅时候呢，有啲人都会好不顾一切咁样呢去到赌钱啊花钱啊咁样冇咗一个嘅界线或者限制啊咁样嘅。 去到咩情况下先需要求医呢？同埋真係去到你哋嘅临床嘅时候，你哋又点样去帮呢啲朋友呢？ 其实呢个情况呢通常都会有一段比较漫长的时间呢去到先至会来到我们当中的。通常呢就是讲紧佢一系就输咗好多钱啦，咁令到佢情绪出现咗好大困扰啦，甚至呢我们都见到唔少就系因为佢争嗰个债务啊非常之巨大非常之庞大啊，令到佢觉得自己冇可能还到㗎啦，好似走投无路啦，嗰啲人又不断嘅追债啊，令到佢有一啲嘅自杀嘅一啲嘅行为啊，又或者念头啊咁样，咁所以嚟咗个医院向我哋求医啊，或者诊所向我哋求医啊咁样咯。咁去到呢啲阶段嘅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嗰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就唔系净系嗰个赌博嘅行为啦，可能已经伴随咗好多佢情绪嘅问题啦，佢家庭嘅一啲嘅状况啦，以至咧可能佢真系好实际嘅一啲债务嘅缠绕啊，被人追债嗰啲嘅压力啊，咁一堆咧咁样去到即系发生啦，令到嗰件事咧更加难处理。通常我哋去面对呢啲嘅情况嘅时候咧，冇办法啦，我哋都系要第一就屋企人啦，屋企人嘅即系支援啦，同埋合作啦。咁第二，通常我哋都系会一个跨专业团队嘅一个嘅治疗嚟嘅，讲紧可能需要心理学家啦，需要揾社工啦，咁嘅专业人士咧一齐去到处理。因为讲紧嗰个处理，除咗真系系一个处理嘅精神健康问题嘅时候咧，头先讲到啦，好多即系佢实际嘅情况咧都需要好多帮手嘅。咁但系咧，通常我哋讲紧去到面对呢一啲嘅即系患有赌博失调嘅人士嘅时候咧，切忌啊有一啲嘅嘢咧，我哋唔好做啊，避或者避免做，令到佢嘅情况咧更加恶化，或者令到佢更加即系不能自拔啦，去到一个好似绝境嘅地步啊。讲紧就系、有时我哋好容易咧就会去到好似讲书啊、教导佢啊、不断咁样去到暗佢啊咁样。咁呢个其实咧系对佢好难会有帮助嘅、因为其实佢好多嘢都知道，不过咧佢即系做 控制唔到， 系咪啊？系啦，咁可能会令到佢更加即系同你疏离啦，觉得你唔明白佢，甚至对你好多愤怒啊咁样。仲有咧就系、有时我哋好容易嘅，即系咁佢都知错咯，咁我哋不如帮佢就还咗佢啦，咁等佢希望重新嚟过啦，重新开始啦。咁培培，你觉得呢个可唔可行先？ 我自己私人觉得就唔可行嘅，因为你帮咗佢一次，亦都帮唔到佢第二次噶嘛。 系啊，其实正正咧呢一个系我哋都要谨慎咧，同屋企人即系要去到平衡翻呢一样嘢。如果可以嘅话咧，尽量都系要嗰位嘅人士咧自己去到有翻呢一个责任，去到负责翻佢自己即系做出嚟嘅一个嘅债务。因为当佢觉得咁容易系即系有人帮佢还咗嘅话咧，佢嗰、那个。學習咧係學習唔到呢一樣嘢，或者嗰個經驗咧佢學習唔到呢樣嘢，反而佢學習到原來有人可以咧好容易幫佢處理咗呢啲問題，咁佢反而就可能會令佢延續咗呢一個嘅情況。千祈唔好咧，有時見到佢啊呢、這個人即係咁差啊咁樣，咁我哋即係唔認佢啦，我哋斷絕關係啦咁樣。哇，咁呢個咧好容易就令到佢更加覺得絕望啊，更加覺得咧佢已經冇路可走啦。一係咧就即係盡地一煲啦，一係咧就不如即係去到了結自己啦咁樣。咁啊，好易將佢推到一個絕境咯。仲有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呢啲嘢冚得就冚啦，唔好同人。任何人讲啦咁样，咁当然啦，就唔系话要去到周围讲啦呢样嘢，系咪？不过咧，始终系如果屋企人入边嘅话咧，都需要互相去到知道呢一样嘢，然之后互相去一齐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同埋个病人一齐去解决呢一个嘅状况咯。 咁嗱，点样去帮佢哋嘅咧？即系你系咪都系一个好漫长嘅一个嘅治疗嚟嘅咧？ 绝对系 违约。首先啦，如果佢有其他并发出嚟嘅精神状况或者情绪问题，咁就嗰啲都系要去处理咗先啦。剩翻落嚟，如果佢真系嗰、那个赌博失调嗰个嘅状况咧，讲紧个治疗咧。譬如话一啲嘅心理治疗啦，咁但係讲緊呢嗰个心理治疗可以好多唔同方便㗎。譬如无论嗰个认知行为治疗啊，一啲呢可能係群体治疗啊，又或者家庭治疗呢，基本上都係有咁嘅文献呢係话可以帮到呢个情况。不过呢个现实就係呢，我哋发觉亦都好多研究话咗俾我哋听呢，100个赌博失调嘅人呢，其实可能少过10个人呢会嚟到求助。好多时候呢就係、是、无论屋企人啦，又或者其他嘅情况呢，令到佢根本冇辦法去到正视自己呢一个问题。咁就令到个情况可能更加延续落去囉。 咁但係如果譬如朋友仔真係好成功咁样戒除咗赌博啦、其实佢哋会唔会有机会会犯法㗎？ 如果你话翻法咧，确实啦，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嚟嘅，尤其是啊，尤其是头先我哋讲过咧，如果佢嗰个债务好容易已经被解决啦，即系屋企人一次过帮佢还晒啦，咁样咁嘅时候咧，佢系冇学习到嗰个后果嘅严重性嘅时候咧，佢翻法机会亦都系高啲咯，咁所以咧，当佢又第一次發現呢一個情況出現咗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好小心處理，盡量咧就希望可以盡早去求醫啊！咁希望同呢一啲專業人士同埋處理有關呢個情況有經驗嘅人士咧、一齊商量，究竟點樣去到解決佢呢一個問題，而咧盡量唔好咧。自己就帮佢处理咗先咁样，因为咁样嘅时候咧，好多研究都话帮我哋听啦，佢翻法机会都系高好多咯。 其实坊间咧都有啲嘅社工朋友咧，或者有啲嘅机构咧，其实都系帮助呢一方面嘅朋友仔嘅，咁一啲戒赌热线都有嘅。咁其实如果真系自己唔知道点样做，点样去帮身边嘅屋企人又好，朋友都好咧，可以打电话去咧就系寻求协助嘅。 系啊，冇错。 咁今日咧唔该晒咧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我哋继续探讨其他嘅精神科嘅问题啦，好唔好 ？OK， 拜拜，拜拜。 夜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颗心的血清，回味着。你昨晚像噩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前面游戏过后，为何能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前面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梁汉文前面游戏啊，某个钟呢亦都好快呢到上午6:30，即係话今朝早嘅节目又告一个段落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留待下星期五再喺空气中同你相遇啊。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呢，咁听朝早5:00准时喺第五台清晨上嚟再同你见面咯噃。约定你，明早再见，拜拜。 但觉得从前情人在世上并没存在，多年来从未真正去被爱，来来回回我只站在门外，一时糊涂你只当做意外。为何能？ 舍得放手，是定律或是爱不够，都诉我这段缠绵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依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认为，多个原因导致近期南部接壤墨西哥边境出现大批移民涌入。他在上任后首个记者会中表示，移民在较清凉的时间涌入美国属于正常情况，避过沙漠高温。他形容移民涌入属于微妙的事情，涉及其他国家内的情势，包括天灾、罪恶和缺乏经济机会等。拜登上任总统后改变前总统特朗普阻止非法入境者涌入的政策，估计现在每日有超过1000人越境进入美国，至少17000名儿童被扣押在羁留中心内。政府公布第二批科兴新冠疫苗昨天下午由北京运抵本港，约有100万剂，连同上月底港的批次，合共有约200万剂科兴疫苗到港。政府说科兴疫苗抵港后，工作人员随即检查和核对，确保疫苗符合冷链运输标准和产品规格。当局指属优先接种疫苗组别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免费接种疫苗，并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市民亦可以直接和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预约接种疫苗。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有流行病学关联本地个案，是超过4个月以来首次无源头不明的新个案。据了解，政府正考虑下一轮社交距离措施会否放宽宗教聚会的限制。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早前曾经同当局接触，期望复活节可以复办实体聚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室内场所传播风险较高，要有预防措施。以色列两年内第四次大选的投票结果显示，未有政党可以单独筹组内阁。选举委员会点算所有选票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和盟友在120个国会议席中取得52席，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联盟共赢得57席。内塔尼亚胡的前忠实拥护者贝内特领导的右倾党可以攞到7席，预料各个党派会再展开另一次谈判，寻求筹组内阁，否则以色列无可避免在今年稍后再进行另一次大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6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中学文凭试下个月23日开始考试，暂定7月21日放榜。 有市場學校說會安排禮堂和多個課室做市場，盡量分流學生，亦都會加強通風，減低風險。一陣講下。 本港昨日新增9宗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四個多月以來首次沒有源頭不明的個案。據了解，政府正在考慮能不能夠放寬宗教聚會的限制，亦都有消息說教育局最快會在今日公布學校在復活節假期之後的復課安排。一陣間會講下詳情。 立法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決議案，最快今日刊憲和生效。修訂包括引入停賽機制，亦都會為審議法案和議案定出時限。至於被罰暫停職務的議員會不會被扣薪，稍後聽下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點講。 內地官方媒體連日就批評 H&M 在內的多個國際時裝品牌，去年發